趣。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赵武灵王退居二线，把位子让给了小儿子赵和。为了弥补大儿子，又对大儿子重新厚爱，这赵章呢被父亲宠信，被部下田不里煽乎，朝中大臣也上赶着凑热闹。想想自己死去的亲妈，想想自己的理想抱负，赵章暗下决心，我要夺回属于自己的王位。就在赵和登基的第四年，赵武灵王自己也开始动摇了。赵和这个王位能坐稳吗？危难中他步步为营，稳登王位；战乱中他推陈出新，富国强兵。正值壮年，事业高峰，他为什么激流勇退，位居二线？一国两主，标新立异，又为什么会断送了一个国家的前程？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赵武灵王第五集。胡服骑射的推行让赵国实力倍增，赵武灵王改变了逐鹿中原的政策，开始收拾北边那些少数民族。在消灭了中山国，赶走胡林，消化了楼烦之后，这时候武灵王已经退位3年了，可他正值46岁壮年。天下形势的改变让赵武灵王产生了新的理想。在赵国一天天壮大的同时，原先那些实力强大的国家，像齐国、秦国、楚国，这些国家为了争夺中原霸权，打得你死我活，最后谁也没打过谁，两败俱伤。赵武灵王惊喜地发现，哎，我这几年没来中原，你们打得头破血流都怂了，我倒成了最强悍的诸侯。好，太好了，你们就等着看我怎么拿下中原吧。赵武灵王雄风不减，怀揣着争霸天下的大志，想要气吞山河。气吞山河是要实力做后盾的，更需要一手把握全权。可当时武灵王已经退居二线，暗地里这武灵王后悔了，想把放出去的权力再收回来。正所谓虎父无犬子，经过4年的时间，赵和在肥义的辅佐之下俨然成了赵国的中心人物，武灵王早就成了过去时了。 大臣们对赵和心服口服，一个个俯首贴耳，说什么是什么。赵和这君王的威严也拿出来了，一张小脸绷得紧巴巴的，大有不怒而威的架势。武陵王拍着大腿后悔呀，不对呀，我当初是想跟小儿子同为赵国君主，怎么才过四年，这小子就爬我头上去了？我这一辈子出生入死的打仗抢地盘，到最后全便宜他了，这可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把这权力再收回来。这武陵王怎么跟谈恋爱似的，失去了王位才懂得珍惜，才知道离不开他。这王位可是自己拱手让出去的，现在强行要回来，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这方法肯定行不通，那该怎么办呢？一生追求荣誉的赵武灵王这时候有些不甘寂寞，权力和名位的远离让他心里空落落的。这个时候他把目光投向了大儿子，对呀，我可以扶植大儿子追回权力呀。早先赵章已经被封为了安阳君，就在代郡这个地方，赵章有行政上的治理权，有征税的权利，也有武装部队，但是这发兵权不在赵章手上。为了防止封君作乱，中央还会派一个相到地方上担任行政长官，这就跟那象棋里那个相一样，看上去啊要保护主帅，其实呢是派来监视的，要时刻保持着一定距离，只能绕着田字格走，不能跟主帅黏糊到一块儿去。武陵王给赵章的这个帅安插了一个残忍好杀的相，就是田不礼。这回可好，赵章满腹牢骚，再加上田不礼这样人啊，待在天高皇帝远的代郡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呀？田不礼这个相完全不走田字格，反而是钻进了田字格里边，跟这赵章啊黏糊的亲密无间，两个人整天呢在密室里谋划着什么。他们俩凭借着代郡的人力武力，私下里组织党羽，蓄积实力，暗中磨刀霍霍，想对弟弟国君下毒手。朝廷里头有一个名叫李兑的大臣，他找到匪夷相国呀，您现在发现没有，公子赵章最近很不老实，在封地上招兵买马，扩充装备，我看他的心里头始终是对王位耿耿于怀，并不像他表面上那么平静，又有一个杀人嗜血的田不礼在身边，这两个人成天黏在一起，这里边肯定有阴谋，恐怕将来这朝堂之上免不了一场血光之灾呀。您作为相国，作为两朝元老，位高权重，一旦公子赵章向国君发难，肯定先拿您开刀啊。相国您是个明白人，何必把自己置身危难境地呢，成为别人的挡箭牌，给别人做活靶子。您为赵国操持了一辈子，最后却落了一个善始不能善终，这又是何苦呢？我劝您呐，把相国之位让给公子成，自己称病回家养老就得了，远离这场灾难，在家里没事儿看看孙子，养个花，颐养天年，这有多么好啊。匪夷这个人呐，为人正直，义正言辞，这怎么能行呢？想当初主父日理万机，在外面东征西讨，把王位传给太子，让我辅佐幼主，这么重大的任务委托给我，让我坚守一心，誓死不移，这些话我都写在竹简上了，郑重起誓了。如今公子赵章企图谋害国君，我却自己躲起来，这么做我连那些竹简都对不起呀。我知道您是为了我着想，可是我只求能够实践诺言，哪怕以生命为代价， 谢谢您的关心，这种话往后您还是不要多费口舌了。李队看肥义一副坚定的表情，顿时两行热泪啊。好吧，那你尽力而为吧。对于大儿子的篡权迹象，赵武灵王也有所察觉，考虑到种种情况，武灵王竟然又出了一个标新立异的想法，他竟然把辛苦得来的天下一分为二。赵武灵王想把赵章封为代王，把赵国一分为二，两个儿子一人一块地方，谁也别争，谁也别抢。可万一你们要是争抢起来呢？我这当爹的再从中调和，顺便把这王位再拉回到自己屁股底下。赵武灵王本以为自己这招挺高明的，兴冲冲的找到肥义，相国呀，寡人想封长子为代王，跟二儿子平起平坐，你看我这想法如何呀？肥义一听，立马就看穿了武灵王的心思，心说好嘛，您这哪是为了两个儿子着想啊，谁都知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您这是想坐收渔翁之利呀、啊、这个举动太危险了。主父啊，臣身为国家的相国，就要为国家负责，我是现任国君的老师，也要为国君负责。公子赵和从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成长成为掌管一国的诸侯，这四年里我们师生花了多少心血才建立起了这么一个可靠的势力范围。国君的羽翼刚刚丰满，如果赵国再出现一个君王的话，不管这个君王是谁，国君都不会允许，到时候赵国肯定会有一场血战，王权不稳，国家必将有大乱，这个道理主父您应该最清楚啊，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这关乎国家大义，主父您可要三思而后行啊。肥义一番语重心长，说的武灵王不言语了，随便找了一个借口知趣的回宫了。送走了武灵王，肥义立刻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跟国君赵和报告了，两个人一起商量好了对策，一切外事都由肥义出面，赵和则被武艺高强的可靠侍卫严密地保护起来。李队和公子成也暗中表示自己愿意为国君效力，尽全力帮助肥义。那头赵武灵王回去之后，把自己碰着一鼻子灰也原原本本地跟大儿子赵章说了一遍。赵章恨得牙根儿痒痒，好你个赵和呀，竟敢不把我放在眼里，这王位本来就是我的，现在你倒是坐得挺舒服，好好享受吧，你这小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让你走在黄泉路上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国君和封王，一场王位争夺战一触即发。这个时候赵武灵王完全站在了大儿子赵章这一边，这场宫廷政变又会如何收场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去沙丘选看墓地，大夏天的非要两个儿子一同前往，赵和没办法，只好在肥义一帮人的陪同之下跟着一块去了。到了沙丘的行宫，武灵王跟大儿子住在一个寝宫，赵和单独住一间宫殿。头一天晚上，父子三个集体失眠了，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翻来覆去这一宿谁也没合眼，都悬着一颗心呢。第二天太阳高照，一行人勘察地形，连带着游山玩水，折腾了一整天，晚上回到行宫累得一身臭汗。好在啊，这沙丘是个郊外，一到晚上凉风习习，大伙吃完晚饭回到各自寝宫享受美好的夏夜。赵和跟着肥义回到行宫， 下人端上一盘水果，这个时候外边有人来报，主父有令，传赵王和速来觐见。这俩人刚松一口气，顿时这心又提到嗓子眼了。肥义站起身来：国君，您千万不可乱动，我去主父宫里查看，如果一炷香之内老臣还没回来，您就立刻派出使者火速赶往邯郸，通知公子成与李队前来救援，左右侍卫保护好国君，严加防范。赵和也跟着起身，伸手就去拦肥义：相国，相国。肥义一把挡住了赵和的手臂，拉开门走出去了。肥义跟着下人来到了主父的宫里，一进门没看见主父的影子，只见赵章和田伯礼正恶狠狠地盯着自己。肥义心中暗自说：不好，果然是有阴谋。他镇定心神，直视赵章的眼睛：公子，您看见我失望了吧？赵章攥着拳头嘎嘎作响，恨不得上去亲手了结了肥义。田不礼在一旁赶紧从中提醒：公子，现在以主父的名义都叫不动赵和了，他肯定是有所准备，咱们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把赵和给咔嚓了。赵章狠狠地瞪了一眼肥义：把这个人给我乱刀砍死。随后冲出宫来，带着部队就往赵和的寝宫杀了过来。刀光剑影当中，相国肥义倒在血泊之中，但他临死前心如止水，因为这个时候啊，已经过了一炷香的时间，赵和的使者已经去邯郸搬救兵了，肥义走得问心无愧。宫里头，赵章带着部队冲杀过来，赵和这边早就做好准备了，摆开了防守的架势，只要能撑到救兵到，这赵章必败无疑。使者快马加鞭，800里加急，把这消息就传到了邯郸。公子成和李队迅速集结军队，带着大军朝这沙丘就来了。赵武灵王这个时候在哪儿呢？他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公子成和李队的大军连夜赶到沙丘平定叛军，赵和的军队很快就控制了局面。赵章和田伯礼杀得浑身是血，节节败退。田伯礼一看政变失败，自己趁着夜色逃走了，赵章则是杀一步退一步，退到了寝宫之中。这时候赵武灵王就在赵章的寝宫里，他想要出来调集军队，却发现这寝宫周边被赵和的人包围了。这些人不听他使唤，把他们父子围困在行宫之内。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赵和这一方显然是大获全胜了。可被困的这两个人，一个是你爸爸，一个是你哥哥，这怎么处理呀？李队不敢私自处理，想去直接问赵和。他刚要抬腿走，公子成一伸手把他拦下来了：李大人，您这是要去请示赵王去？李队停下脚步：对呀，这有什么错吗？咱也做不了主啊。公子成一撇嘴：您怎么这么糊涂啊？现在关在里头的是国君的爸爸跟哥哥，这要是换成您，您能下令斩尽杀绝吗？您要是真去问了，国君亲口下令诛杀父兄，将来他哪天后悔了，追究起来还不得你我二人兜着呀？李队是边听边点头：对对对对对，还是您说的有道理，那现在该如何是好啊？公子成走到一棵大树前边，往上一靠，双手一插怀，拿脚在地上跺了两下，还能怎么办？扎根就守在宫门口了。这个时候赵武灵王已经完全没法控制局势了，一天两天三天， 外边的士兵不撤退，就在门口守着。这宫里边本来就没多少吃的，大夏天的东西也容易烂。赵武灵王饿得前心贴后背，在宫门口朝外喊，谁给寡人送口吃的，饿死寡人了。外边的人呢全当没听见，该干什么干什么。最后没辙，这赵武灵王杀了长子赵章，想用赵章的尸首交换自由。外边的人还是装着没看见，下棋的下棋，聊天的聊天。赵武灵王没辙了，那些瓜果梨桃小点心早就吃完了。这宫里边啊有一片小花园，开的花树叶子能揪的全给吃了，墙犄角还有耗子洞，屋檐底下还有麻雀窝，也就这两个地方还能掏出点大餐来。一下雨，这武灵王就奔屋子外头跑，端出盆啊罐子呀，凡能接到的水全给接上，留着慢慢喝。就这样啊，一代霸主武灵王苦苦地撑了三个月。在逃完了最后一个麻雀窝之后的第三天，武灵王饿死在沙丘行宫里。听着里边没动静了，公子成还是不敢开门，直到有一天闻到了一股恶臭，这是武灵王的尸体散发出来的。这回公子成才算打开宫门为主妇收尸。在这三个月里，关于父亲跟哥哥，赵和是只字未提。公子成为主妇收了尸，报告赵和，主妇饿死宫中。这个时候赵和才装模作样的哭了一场，下令厚葬主妇，举国哀悼。可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又管什么用呢？谁也不知道武灵王临死之前曾经经受了怎样的折磨。虽然下场悲惨，但武灵王依然是战国时期的一代霸主，他推行的胡服骑射对未来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多你们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 惯的地方。 嘟嘟嘟嘟嘟，老师我想哭，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只会说你要抵御我，这快要发扬颠簸。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会读书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不是想到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